中记忆一生照我心，再无所求，只想我跟你终于有天能重遇，又再共行。 山下的恋人中不再有你我手牵手，一切过了太久，我们的十字路口，下一站是谁在等候，你我的方向盘却向着相反的彼岸，终点还是分开，告别你我离开之后，只回忆可以保留当初那美好的感动，难过过各自的生活。 Oh baby， 你答应我的我都记得，但是你却忘了你的承诺，